丽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四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盘中创近2年半以来新低，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下滑，交通部、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在整改完成前，滴滴无期限停止顺风车服务。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公司不分红就是不厚道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一路震荡走低。临近上午收盘，在 5G、国防、军工板块的带动下，三大股指全面反弹，创业板率先翻红，收复1400点关口。午后三大股指再度走低，盘中银行股砸盘，沪指创近2年半以来的新低。尾盘三大股指虽有小幅反弹，但依然不改市场的低迷格局。全天三大股指维持宽幅震荡，两市合计成交值有2211亿元，沪市单日成交额不足1000亿元，创熔断后的新低。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664.80点，下跌0.18%，深圳成指收于8168.10点，上涨0.12%，创业板指数收于1395.17点，上涨0.31%。从盘面上来看，可燃冰、特高压、通讯设备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而钢铁、煤炭开采加工、水泥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行情。申先生您好。 江龙您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盘面的走势？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呢，可以说是延续了昨天下跌格局，但是非常明显一点，就是说市场依旧是在一个弱势状态下形成了跳脚盘因素。可以看到昨天的是资源类包括天然气等是领涨，而科技类是明显的是领跌，而今天恰恰是相反，并且 昨天率先打出低点的中小创啊，实际上在这位都出现了一个小阳线的反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短期市场的连续下杀的动能或许正在逐步的衰减，是这样。 嗯，如果大盘还创新低的话，那您认为我们可以入手吗？有哪些板块值得关注？ 这一块的话呢，我真认为应该是关注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什么？就是国产替代。一定要注意，这一轮市场从五月份开始起屡创新低后的反弹，往往是在外部事件因素推动之前，大家担忧下杀。一旦当事件落地后，我们这样都有反弹，而国产替代是非常典型。并且在这个时间阶段，我们一定要注意，国产替代可能是有两个不同点了和之前。一个不同点就是说，原先都是5G为龙头，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国防军工？因为从前段时间开始起，国防军工相关品种正在反复活跃，因为毕竟到快到四季度了，那么说国产替代还有结合啊国家这一块的混改，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其次一点的话，就 5G 从今天的表现来说啊，像中通国脉等等这样一些品种，可以说是一些其他的前期没有动的一些品种正在出现一个上涨，也就是说龙头股是不是会有一个增加，这一点是要关注的。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说和今年七月份是比较类似的，当时也是资源系包括钢铁煤炭快速下滑，是因为担忧后期的这种预期不振。但是到七月底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由国内的基建预期率先由重庆等相关的地方打起来，那么带动了钢铁煤炭。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市场依旧也是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担心后期因为贸易上的问题等等，那么出现这样一个下滑，特别是房地产的销售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今年四季度的时候，前期已经预判过的这样一些基建项目是要落地，所以说他们的回撤一个反弹，这是一定要关注的，特别是这样一些资源类品种，这点大家一定注意。那么第三类是很关键，就是什么？银行及地产，他们的特点是在市场创新低的时候先护盘，当市场开始见底的时候，他们反而是有补跌，把资金扩散到我们刚才说这样一些上方的板块，像国产替代也好，像资源也好，之后当市场开始出现活跃性的时候，他们再去补涨，那么形成市场有效性反弹。所以这三点如果出现的话是可以关注的。 您是谈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和节奏的问题哈。好，谢谢申瑞的介绍和点评，谢谢您。 好，下次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富时中国 A50 指数在今天 A 股收盘之后再下跌 1.5% 左右，全日跌幅加大到 2.79%， 超过了300点的跌幅，也是创一年左右的新低。好，我们来看看各大券商对于当前市场的一些观点。国信证券认为，当前各项政策对股市友好，政策底已经确定无疑。从政策底到市场底，历史来看多少有些实质。展望9月份的行情，认为市场将慢慢从政策底向市场底转变，看好后续市场有一波像样的反弹机会。广发证券建议关注年末可能逆袭的细分行业，比如成长股当中的 5G， 周期股当中的地产。国泰君安团队认为，风险偏好修复进程反复，市场在下行中孕育机会。对于金秋行情的把握，需要从交易性思维出发，把握结构性行情机会。从细分领域亮点来看，计算机在云计算，电子在 5G 和半导体，通信在 5G， 军工在飞机。兴业证券认为，投资者在反击下半场当中可重点关注科技和基建方向。好，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的汇率。今天美元指数跌破95关口，在岸人民币收报 6.8637， 上一交易日收报 6.8655， 升值18个基点。今天市场传言环保限产比例取消，引发钢铁期货的暴跌。对此，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对记者表示，上述确认是不实消息，是大家对文件的误读。传言称，生态环境部8月份下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在环保限产措施上有所放松或取消限产比例的要求。近日，中国基金协会公布了截至7月底的规模数据，公募基金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3.83万亿元，其中 货币基金规模由6月底的 7.71 万亿元增加到 8.64 万亿元，增长 9282.46 亿元，增幅高达 12.03%， 规模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 62.48%。 但是货币基金收益率正在缓慢的下行，以余额宝对应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为例，截至9月7号，近一个月的年化收益率大约是在 3.23%， 7天的年化收益率大约在 3.14%。 存款、逆回购、存单是货币基金的主要配置资产，合计占比达到 89.63%。 货币基金收益率下降主要源于同业存单和同业存款利率的下滑。昨天晚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行业安全大检查，并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根据要求，各地需要对从事或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一律进行背景核查，确保网约车驾驶员符合条件。从即日起至年底前，加快清理网约车平台上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滴滴公司等平台公司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和整改工作，在完成隐患整改前，无期限停止顺风车服务。日本出租车巨头第一交通产业发布消息说，将与轿车服务公司滴滴 Mobility Japan 合作，最快于本月内在大阪府内启动在中国广泛普及的 APP 轿车服务。滴滴 Mobility Japan 由滴滴出行和软银集团出资设立。我们不知道在日本互联网轿车服务会如何保护乘客的安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汽车销量连续第二个月下降，7月份销量下降 4%， 在经历了相对强劲的上半年后，中国的汽车市场销量进入了下半年出现了下滑。针对日租房、网络短租房容易存在治安、消防隐患、缺乏有效的监管等问题，6月到9月，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了全市日租房和网络短租房清理整治专项行动。行动开展以来，公安机关共消除相关的治安隐患4200多处，消防隐患 1.3 万处，取缔具有群租形态的日租房、黑开旅馆和未经许可经营的日租房、短租房620多户，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840多人。近日，因出租房甲醛超标引发的纠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最近海淀法院呢审结了一起租户因房屋室内甲醛超标起诉中介要求退还房租的案件，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租户的诉讼请求。今天OFO 小黄车发布声明称，公司员工的工资已经正常发放，不存在只发放部分员工工资的情况。此外，有媒体报道 OFO 小黄车向阿里借款6000万元，他们表示这是假消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4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下面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要和建新聊一个话题啊，这上市公司不分红就是不厚道吗？ 不厚道。 没错。 那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按照惯例还得说说今天的行情啊。现在这个交投太清淡了，是吧？ 没错。 这个沪市成交额一天不足千亿啊，两市加一块也就2000多亿点点啊，2000多亿。你怎么来看今天这个行情？ 其实咱们讲刚才从那个咱们成交量来看啊。其实刚才您说这个咱们成交不足千亿，对吧？其实我记得咱们在上上周的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说过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地量的这么问题，而且咱们也和大家去说过，通过一说历史的回顾来看，那个咱们在地量之后市场其实有一波小幅上扬之后继续往下杀的可能概率非常大，而我们看这两周的走势确实是走出了目前我们说过跟历史非常相似的这么一个走势吧，而且今天也是我们这个盘中也是下破了我们说是熔断的那一会儿的一个 快接近熔断的低点2638了。 对对对，接近之后我们发现了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上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跟大家去分析一下目前市场状态，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没有人进行交易了嘛，其实也看到市场的情绪，其实我们也是在发现正在慢慢的进入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就是郁闷的一种状态，而且今天我们去看一些有一些比如说花边娱乐新闻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肯定是这事后被澄清了，就是说有的一些就是说去上市公司调研了，去和上市公司的一些就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大家也会去说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说明了市场的情绪正在慢慢的发泄出来。 我没注意到你说的这个什么新闻，去上公司调研发生什么问题了？ 发生了一个就是口角和争斗的一些问题。 谁去调研了？ 我看了一眼啊，应该是基金经理去上市公司调研，和董秘去发生了一些争执性的问题。这个东西啊，大家去怎么看这个消息，和大家去说一下，千万不要说当这是个娱乐新闻和大家去分享，但是事儿就是基金经理他都慌了呀，对不对？你们 公司业绩能这么差呀？ 最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吧？ 怎么干的活啊？ 对，是这样。那所以，但是我们和大家去想了一个，之前我记得和大家去说过一件事情，说市场的情绪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应该是我们值得关注它，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市场情绪需要就是慢慢的发出来，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在慢慢的把情绪释放出来，而情绪释放出来以后大家其实往后啊就可以就是根据一些大概率去猜想这个东西，给大家去举个例，就是给这个比较适用于男性朋友嘛，就是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婆发泄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就肯定是比他的生闷气好，所以说大家对我从目前来看啊，对后市目前这个走势来说下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但是空间我认为已经不太大了。之后对于后市的一些从历史的角度看，再加上我们目前这个状况，刚才我们嘉宾也说其实也看到了一些，就是虽然说在市场上下跌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点，所以说我们认为目前这个点位其实更是大家要去关注目前的点位一个走势，这是目前这种状况。但是还有一个前事也说完好的事得给大家得泼点冷水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近一段市场其实我们去往前倒，最开始的时候就对市场影响最大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就是和美国的一些对我们商量的问题吧，咱们而且一直在说的就是说没有落定是让市场上心慌的这种感觉，反而我们不怕落定，所以说我们看到没有落定之前市场上的情绪依然会有很慌张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去时间节点看好，但是目前已经看到了历史的一个重现，再加上市场的情绪的一个转变，建议大家可以仔细的关注一下市场。那从方向来说吧，刚才我们之前那个嘉宾也是给大家去提了几个方向，那个我也是非常认同的。所以大家方向方面其实很好把握，其实就是一大方向就是跟着政策走呗。就这么一个方向啊。 好，其实数据大家也都能看到是吧？什么时候到这个数之后？那么到这个数之后又怎么走？ 没错， 这个数据都是死的， 没错， 你可以去看。 对对对， 但是人心是活的，就是你可能左右不了每一个投资者的想法。张三认为更悲观，李四认为差不多了， 对对对， 王五说看着办吧。 对，还有点飘忽不定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看这个 很难统一，很难统一，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卖出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以说，目前看到的这种情况，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就是咱们先刨出那些飘忽不定的不算，就是已经发现，慢慢觉得还能往下走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从交易量来看，其实没有人在继续进行，就是咱们看到交易量少了嘛，也是没有人往下走，没有人往下走，就等于说咱就没有人交易了嘛。那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就是如果出现在高位，其实是一种对高点的这么一个那个的一个不一致性嘛。那出现在低点来说，也是对于一些低点的不一致性。那但是从目前的点位和一些我们从历史的回顾来看，其实大概率能看出来，大家就是还是已经转向说，我们不认为还有往下很大的空间了。 嗯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信心啊， 嗯， 很重要啊，信心 没错没错， 堪比黄金。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理由的盲目乐观，还是说呢，要找准你看好的，你明白的。以及有实实在在数据和政策支撑的一些行业。 没错没错。 金鑫你说说吧，那你认为这个下半年哪些行业至少在业绩上面能够让我们值得啊有价值投资的这种选择？ 是这样，跟大家其实就是老生常谈了，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想希望大家去走，就是之前我很久就和大家说了，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大主项就是跟着政策走，因为我们现在说一直在说，我们市场上说为什么说一些行业有可能会出现大震动，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总的现象就是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就是在整每一个行业就在进行一个行业内部的一个调整，然后就是我们把行业不好的去一下，对不对？然后呢，行业就是越来越规范，使得没有像大家那种吸附大奔的那种感觉，大家都能挣钱。所以说每个行业都在收缩。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看还是跟着政策走，因为我们知道政策会给某一些大行业指明了方向。因为当我们有了方向，才知道发展在哪儿。那其他那些正在做行业内部调整的一些行业，其实它还没有个明确方向在哪儿，所以说大家还处于迷茫的状态。那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过，方向在哪儿啊？比如说我们那些基建。那今天我们看看特高压也是说给基建这块铺了一个路子，对不对？我们看到从细分行业其实也出来特高压，今天其实我看了整个一个概念走得还不错，就是也是说国家出了政策嘛，但是我们去看它归类，其实也是为我们大基建其实做了一个辅助，所以说大的方向还是走从政策走，能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而且它的业绩通过我们国家一些就是说就政策来说吧，其实也有一定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那另外一个，咱们一直在谈就是 5G 的这个事儿，那今天其实 5G 好像我记得是早晨也有一些好的表现，但是说整个市场其实不太好嘛，所带下来了。但是说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去强调 5G 这个事情，它是有规划表的，而且说5G 吧，怎么说呢，它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必须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啊，咱们手机什么玩意儿的，就是各种的智能家电，其实智能家电最根本它就需要个网，对不对？那 5G 其实就是个网的东西，它所代表就是希望我们现在的网说白了就是不够用，我们需要用个 5G 让那个网再厉害一点，所以说这是个必然发展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它对于事件说有必然性的话，对于某一些就是说尤其是龙头的公司，它会有一定的业绩性的保证，所以说这个是有确定性的。所以说这两个基建和 5G 认为大，我认为啊，是应该是必须去重点关注的两个大方向了。 这都是有大政策做驱动的， 没错， 这种背景一般不会热个两三天， 没错， 是吧？ 对对对。 那当然，从历史的走势来看呢，也会出现阶段性估值过高的。 对，所以说咱们要想好一个投资的理念。咱们一直在说，目前这个市场上其实，怎么跟大家说呢？说的俗一点，就是你现在做投机真的是不好做了。就是投机，就是说你今天啊，跟着一个新闻或跟着一个行业哗买进去，然后来个两三天去挣钱，这种方法其实我们如果说近期有去进行交易的朋友，我觉得啊，您可能大部分就是要不就是 收获非常非常小，估计还不够一顿饭，如果你资金量小的不够一顿饭，或者说你有可能就是小幅的一个套牢，就是套住这种状况。所以说目前这种市场其实不太适应这种方法，所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咱们现在还是希望，咱们一直这节目里面想跟大家强调的理念就是，我们希望价值投资，价值投资的方法是我们先，如果说您阶段性的高了，其实在它的回落的期间是您继续看好的一个就是点位吧，或者说咱们看好它持续长期的一个发展的逻辑，咱们去长期持有，是这种方法。 好，至于金星看好的这两个板块哈、后期或者说下半年哈、以及明年哈、这个走势是怎么样子哈、我们也是一直保持关注，反正至少这几个月我们会持续的重点关注哈、 没错。 好，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公司不分红就是不厚道嘛。那说到这个公司分红的话题啊，今年的这个焦点人物当属格力电器的老总，董明珠女士啊，她呢是首先说2017年公司的利润不分红，一下子引发轩然大波啊，当天股价跌停， 没错没错 啊，当然人家2018年中期还是分红了。 对对对， 那关于这分红呢，她有很多表述啊，我们来听一个她在公开场合的表述，关于分红她的看法。 我今天在这讲，我就承诺我从来都对我的股民负责。讲到这里又讲去年没分红，网上又是吵了一片，董明珠你为什么不分红啊？我们投资的就是要分红，不错，但是那个企业投资上市20年没给你分红，你也不吭声，我给你分了10年红，就今年不分红，你叫啥？对不对？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10年都持有手上，10年都给你分红，11年不分红，为了再发展的更好，给你分红分的更多，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实在是想不通，但是我也无所谓，因为人最大的是什么？要问心无愧， 就是问心无愧啊。董明珠女士反正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哈、我想不通我也不分。 对对对， 这我们决定的事儿是吧？当然中期还是分了，不是永远不分啊。 没错。 首先你亮个观点吧，这公司不分红就是不靠谱，这观点你持什么态度？ 这个咱们啊千万怎么说呢，我下面跟大家去说的这观点其实不是要看一段时间，只是咱们按一次来说，不顾及前后啊，其实公司不分红你要看其实他要干嘛。其实他会，其实一般说不分红吧，其实咱们对于一个美好愿望来说，他可能目前需要这笔资金，比如说要干嘛，他就像刚才咱们董明珠说的，就是啊，我们有可能公司现在是正在一个高速发展期，我们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两个东西吧，咱们说说白就是我们为了把我们的股价再提升一点，或者说我们来年给你分的更多，这是我们理想状态下公司不分红应该干的事情。 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儿、不是一个是或否的事儿、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没错， 确实也是这样啊。那么为什么当天股价会跌停呢？为什么股民会有他刚才所说的那种观点态度呢？拿了十年的分红了，最后还遭一个被骂的这个事儿。 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还是心理问题，就是怎么说呢，这是这叫一个什么效应，我忘了这个名词了，反正就是你习惯了一件事儿，你突然间就不习惯了。这突然间他没干这件事儿，然后你就不开心。其实这就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怨气的这么一个那个表示吧。 发泄。 对，另外一个确实是啊，他有可能因为说白了他突然间不分红，咱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公司到底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你有可能说今年钱出不来，还是你真正去想说为了以后的发展，对吧，这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公司到底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你有可能说今年钱出不来，还是你真正去想说为了以后的发展，对吧，这会有一些疑问在这儿。我们也说过说如果说这个市场上或行业或者个股出现疑问，其实这就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当时股价因为这，我认为啊，个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一个就是带阴线的一个走势吧。 这是当天的一个情绪的集中释放啊。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摊开来看的话呢，就是说 还是有很多人在事后也接受不了。事实虽然通过数据证明人家赚钱能力还可以啊， 对对对对对， 以格力为例的话啊， 没错没错， 但是还是有很多股民不接受啊。 嗯， 这个心态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我年年都拿这笔钱， 对对对， 今年突然就没有了， 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该我的。 嗯嗯，就是 有的人就认为这个钱它就是该我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实际上呢，你不还拥有他公司的股票吗？ 啊，对， 巴菲特同志，巴菲特先生他就不喜欢公司老分红，他说过这样明确的观点。 嗯， 那么即将进入下半段啊，下半段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巴菲特的观点，稍后见。 明月寄相思，月话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4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公司不分红就是不厚道吗？我们来看看巴菲特是怎么说的啊。巴菲特呢在2012年给股东写了一封信啊，这个信啊有一些计算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我大概跟他念一下。他说，假设你和我啊各自拥有一家价值200万美元公司的一半，叫你一半我一半啊，公司每年的利润率是12%，并且可以合理预期新增的投资也能获得12%的回报率啊，总之就恒定了啊。 没错。 另外外部的投资者愿意以净资产125%的价格收购我们公司。于是呢我们各自资产的价格呢就是125万美元啊，因为外界投资啊给他们溢价了，是吧？这相当于他们股票能啊涨那么多嘛。 嗯， 他说你可能希望公司每年把利润的1/3用来分配，剩余的2/3继续投资。换句话说就是1/3用来分红，2/3 在投资嘛， 咱们自己接着这个生产经营，是吧？那这个方案呢既满足了当前收入的要求，又能够实现资本增值，所以呢建议分配8万美元的现金，剩余16万美元用于增加公司未来的利润。第一年你会收到4万美元的分红，因为他们是一人一半吧，之后利润会增长，1/3的分红比例啊持续，分红的这个数额呢也会增长，于是分红和股票价值会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这是他算出来的啊，因为是12%的回报率减去4%的分红比例算出来的。那么10年以后呢，公司的价值是多少？是4317850美元。 同时你下一年收到的分红也会增加到86357美元，各自的股票价值是多少？是269万8656万。269万8656块啊。之后呢你还会更加的开心，因为分红和股价呢依然是每年都会增长8%。 嗯，没错。 他说还有一种方式你会更加的快乐是什么呢？那就是留存所有的利润，不分红啊。 嗯， 同时每年你卖出手中3.2%的股票，这是一个计算题啊。 嗯， 因为股票可以以净资产125%的价格卖出，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市场的投资者愿意用1.25倍的价格去买这家公司。 嗯， 所以这种方法第一年也能获得40000美元的现金。 嗯， 那卖出获得的资金呢也会不断的增长，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卖出法。在卖出法的情形下，10年以后公司的净资产值会增加到621万多啊，我就不细说那些数字了。那么但每年你卖出的股票持股比例会下降，对不对？ 没错。 那10年以后我们每个人呢拥有公司大约是36.12%的股票，原来是50%嘛。 嗯嗯。 啊，现在少了。那即便如此呢，因为股价在上涨啊， 嗯， 所持有的股票对应的净资产是224万美元。另外你别忘了每1美元的净资产值可以按 1.25 美元卖出哦，所以剩余的股票市值是280万美元，大约比分红的情况下高 4%。 同时每年卖出股票获得的现金要比分红也要高 4%。 所以不但你每年有更多的现金可以花，同时你还有更多的股票，就是市值会更高。 嗯，对对对。 哎，这是巴菲特算出来的啊。 没错。 但是一个理想的模型啊。那你想想每年有12%的这种净资产回报率的公司有没有？是有的。是不是？ 嗯，没错没错。 哎，所以巴菲特的观点呢就是说我可以不分红，我也不要求你分红。 嗯， 对不对？你呢保持你公司的这种净利润每年都有增长。 嗯， 然后股价每年都有增长。嗯， 没错。 我卖出一点点的股票比那个分红强多了。 对对对， 嗯，你怎么来看 啊？这个东西当然很理想的，咱们通过他算的那个数据就跟一个保本理财似的，是吧？就每年都12%。 嗯， 其实很简单，咱们他说的事儿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知道公司啊，其实他分红，对不对？毕竟是他要拿出公司一笔钱来的。 对， 比如说咱们看啊，每就是说咱们看分红，说我一股分你1块钱，对吧？但是这，嗯，你想想，他有多少股呢？大公司好几十亿股，你公司一下抽血几亿股吧，对吧？你一抽几亿块钱，那公司肯定会出现短期的一些问题。一是，我对不对？公司有可能出，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下面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那如果你分红了，那你这项目等于就放弃了。 就本来可以投10个项目嘛，现在只能投9个项目了。 很明显就知道公司肯定对于未来的一些就是你收益肯定会弱化嘛，那肯定的，因为毕竟说你分红就是一小笔钱，那毕竟说我要投项目肯定能收益很大，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儿。但是问题就是巴菲特刚才算那个事儿，他是预计了公司不断在上涨。 嗯， 那咱们其实很难去像他那么厉害啊，说白就是去找着一个不断在上涨的公司。 嗯， 而且他算的时间很长，咱们去看一些就是咱们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公司吧，说白了就是他能连续不断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营业能力的一些就是这个公司吧，其实很难找到。比如说咱们去数数啊， 他不就买可口可乐吗？ 对呀，啊，就只有这些。比如说像苹果，对吧？苹果公司那人家是 买苹果了， 对，是这人家厉害那没辙。但毕竟咱们去做投资的时候，一是咱们没有把资金拉这么长， 嗯， 去就是资金投入拉这么长时间去做。另外一个，咱们其实没有像他这么大的一些能力或者说就是精力去寻找那个这么厉害的公司。而且说白，他这个模型归模型，不可能他也是他自己本身也不可能是持续稳定去找着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稳定收入的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上他一再假设着永远有人高出你什么1.25倍是吧去买，对吧？因为比如咱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公司你买着股价，对不对？上到什么100倍估值了，那谁可能 给你那个 1.25 倍再去买去啊。咱们自己，我相信朋友们也会想到说，哎呀，这么高估值，我不可能给你这个东西。所以说模型归模型，事儿还是事儿，所以就是你去看的时候要从两面性去看吧。 嗯，好，我们都希望公司呢就是把挣来的钱啊都用作经营，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少花在七七八八不必要的地方，然后呢让股价快速的增长，是不是？ 对对对。 嗯，它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嗯，你要的是现金分红，还要的是股价上涨，你整体手里的市值上涨，是吧？ 没错。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很优秀的公司啊，它又分红，股价又上涨。 没错。 从历史上来看，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咱们 A 股也有，是吧？ 没错。 你看这个万科， 嗯， 是吧？刚才说的这个格力啊， 对， 茅台、伊利，这都还是有很多的，是不是？ 没错。 对。那巴菲特虽然这么说， 嗯， 但实际怎么做呢？我们都说要不要知行合一啊， 嗯， 我们来看看啊。哎呀，巴菲特他们公司包括他的团队啊，买股票有一个特点，就是买那些进行分红的公司。他买过什么公司呢？他买过美国合众银行，分红股息呢是 2.2% 左右啊。后来呢他还买过什么呢？买过这个葛兰速史克，这个股息呢是 4.7% 左右，而且呢是连续好多年都不断的在提高股息啊。当然还有沃尔玛，这是他买过的公司啊。沃尔玛呢也是至少连续10年提高自己的这个股息，股息就是分红。 没错，没错，没错， 可以这么理解。等等吧，还有一些公司咱们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呢不可否认的就是他买的公司大部分就是分红率在不断提高的公司。 对对对，其实说白了，就刚才就是看刚才明年之前，其实就和大家和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跟大家去说了，也是给大家其实一直在说的，就是一个投资方法，就是这东西还是落袋为安。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刚刚咱们说的是的，你指着股价往上走， 嗯， 对吧？这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钱到你兜里，分了红到你兜里了，那才是你的钱。但而且还另外方面，你想干嘛干嘛，我实在不行，我还能吃顿饭什么的， 对 对吧？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等于说，你看你怎么去衡量风险了吧？ 嗯嗯，如果这公司是我的，那我知根知底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我可以。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着来呢？就是像格力这样，分了十年红。股价呢也上涨的不错，有一年不分红，我们是不是可以宽容一点？别太情绪化，可以去研究一下这公司到底是为什么不分红。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就比较去考验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叫能力了吧。因为其实咱们刚才去说了，如果不考虑任何因素，我们去作为白，就是按白纸公司来看，他今年不分红，如果说他所说就是比如说你一直在看公司的那个确实是营业能力非常好，他今天不分红其实还就是有一些大概率的事件，他真的是想拿这笔钱去做一些好的项目，他基于这笔钱会给你，他会在之后不论是股价上或者说下一次分红给你带来一个高回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看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咱们确实应该去翻翻他的一些就比较老底儿吧，就是说去翻翻他之前的新闻，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啊，咱不能点名，就是说有一些可以看到， 可以点名， 这个这不太好。然后就比如说你看他不公司老不分红，但是一看啊这个什么每年董监高的一些什么什么差旅费用，对不对？或者说不知道杂七杂八的费用都非常高， 嗯， 那就咱们就很不开心了，对吧？我们是投了你的钱，去让你去。哎，就是帮助我们去这个叫什么盈利，或者说帮助我们去实现财富的一个提高，完你去挥霍了，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好，我来说一下哈，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剔除2017年以来上市的公司，两市共有31家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现金分红，除汉王科技以外，其余的20多家公司呢都是主板上市公司啊，都是主板的上市公司。比如说金杯汽车、紫光学大、杨梅化工、中国天营、平潭发展、宝塔事业等等啊。 嗯嗯嗯。 啊，上市时间超过20年却从来没有现金分过红。 对。 从来没有。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去想说的一些现象，因为我记得啊，其实我们的管理层其实也是开始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是专门去针对这些铁公鸡吧，对不对？也是说我们现在是你必须要分红了。说白了，因为就像刚才咱们按理想模型，也不叫理想模型，其实我们就按投资的理念来说，咱们不是说去投机的那种交易方案来说，我们确实是想，我们去给公司投钱买他的股票，确实是想和公司就是共同发展的嘛。但是你共同发展，其实你就应该是给我分红了，要不你是打破了我对你公司的这么一种信赖。所以说我们从现在目前监管层的一些政策来看，也是告诉我们的上市公司你是要分红的。 好，那他分红是不是股价涨得更好呢？是吧，刚才我们说了他不分红也行啊。 没错。 那么有统计啊，以年初到8月31号的股价表现来看，没有分红的公司平均跌幅达 34.5%， 远远跑输主要的市场指数啊。还有呢，就是有些公司是赚钱的，比如说有平潭发展、中国天盈、国际通用、英特集团、汉王科技等11家公司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盈利，而且2018年的中报净利润也是正的。 嗯， 就是你不是说赔钱你不分红，这可以理解是吧？ 没错没错。 你的这个现金是负的，你不分红也可以，这都挣了好几年钱了。 对对对。 这也不分红，股价呢又跑输大盘，这就说哪都说不过去了。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确实是有，就是有一点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信心吧，就是说我们价值投资的一些信心会有一些损失。那其实有的时候那你投机咱不算，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们还是按几方面去看。你分红这件事儿，我们如果说按分红的这个事儿去看来说，这些公司确实应该是因为你盈利了嘛，再加上你如果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你不分红，你公司的价值有所提高，但你两边都不进行的话，那就其实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嘛。 嗯，说不过去，每天还有人交易。 那这个就是因为这是两方面，因为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交易问题就是刨去了你做投机的这种交易。 对， 因为做投机交易你是没有，就是说白了你做投机你是没想着说我持有到你分红， 就没想持那么长时间的。 对对对、 啊、就是短期啊涨了我就卖了是吧？ 对对对对， 下来了我就买了， 没错。 所以其实分红它鼓励的是什么？是鼓励这些投资者对你公司长期的持有， 没错， 是稳定你股价的一种方式， 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这种方式啊，其实我觉得啊，就咱们从政策来看，其实国家刚才也跟大家去说了，也是说要求我们上市公司一定要分红，其实引导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和大家一直在倡导要做价值投资。我们价值投资说白了，咱们在这儿倡导了半天，对不对？倡导说我们价值投资，那你得给我们点回报嘛。其实这就是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分红嘛，对吧？ 这个老分红的而且不断提高股息率的公司哈、啊、它在这个比如说大盘弱势的情况下，它的那种跌幅啊、是有限的。 那 从来不分红的公司在大盘弱势的情况下就是墙倒众人推的，所以刚才从数据当中也能看来他们的跌幅是比别的一些指数的跌幅是要大的。 对，其实很简单，咱们从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也不叫比较学术吧，就是说深思一步去想这个问题啊。因为你说公司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你分红说的就是稍微不专业点，就是也是就是对公司的一个大抽血嘛，对吧？那你现在就是你如果公司是就是很愿意去分红，或者说你每就是很规矩，对不对？我每年都分红，那说明我们公司它首先这笔钱抽出来之后，那你公司肯定还是一个继续能发展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是考验公司的这么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我分红了，说明我之前赚的钱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我相信我分完红之后，我剩下的钱还能保持着我公司健康不断的就优良的发展嘛。所以说这也是去说明我这个公司还是目前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况的一种另外一种的看法、啊、所以说这样来说，对于公司治理，或者说对于公司本身，或者说乃至于说我们对公司领导层，因为我们其实投公司也是不，其实说白了，所以说是投公司，其实投的就是投领导人嘛，所以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方面是考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我们一些投资者的一个认同了啊。 嗯，说到领导层呢， 董明珠女士也说过，说我不分红，我一年少几千万， 对， 我为什么呢？哎，这是个道理啊，就是其实很多公司的高管，董事长啊等等，他们都拥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的， 没错没错。 那分红他们也是有收益的， 没错， 就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些铁公鸡，他们从来没有分过红，那么拥有他们股份的这些董监高也没拿到好处啊。哎，这是怎么个想法呢？你要分红了，你每年也多点钱呀，对不对？你作为董监高，你不分红，你这点钱拿不到啊。那他想要提高收入，他靠什么呢？靠工资啊。 哎，所以就是刚才和大家去说的，为什么说不愿意说上市公司，但是说跟大家去说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它虽然不分红，但是我们看它从这个你得深挖啊，但是我不能说去下定论，但是你们从它的财务报表上能看出来，它就有一些支出就非常高，但是这些支出因为它不会明显啊，但是我们会猜想，有可能就是说你公司老总，你说你出去干别的事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说走公司账呗，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说咱们不能往下结论，但是说有可能有这种猜测，正好这种猜测有可能能回答刚才您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也联系到前段时间修改的这个个税，有人说了一些收入极高的人群他有方法避税的，他不走自己的工资，他全靠那个公司收入给他置办东西， 没错， 他不用交钱，是不是？他工资他可以领得很低，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可以很高， 对， 是不是？那就他完全走公司那条线报账去了， 没错， 他不分红，他实际上他也有很多的钱去满足他私人生活的需要，是吧？ 对， 今天也有个新闻啊，也是一个影视行业的公司啊，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这个公司沦为董事长私人提款机啊，当然目前很多银行账户他个人呢都被这个冻结了啊。你看就是这公司啊，又是这个这质押的，又是那个账款机啊，当然目前很多银行账户他个人呢都被这个冻结了啊。你看就是这公司啊，又是这个这质押的，又是那个债务的等等，是吧？这看似那根本就不具备分红的能力啊啊，且不说这些啊，当事人老板这个生活水平一点都没降低， 哎 啊， 对对对， 你看看，所以我们简单理解，好像这个公司不分红，老板也没拿到钱，是吧？这董监高也没拿到钱，没占着好处啊，凭什么这么多年不分红啊？ 对对对，哎， 这得要有人去查查啊，查查账，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分红了。 啊，没错没错啊，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儿啊，这个就是说好的事儿又变卦了。煮熟的鸭子还能飞吗？还真飞了。8月28号的时候，有一家叫做印记传媒的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叫什么呢？关于变更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说，决定变更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分配，不转增。啊，就是原来说了要这个派红利的啊，十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 元，大概能发出3363万块钱的这个红利来，啊，结果呢就不发了，不发了啊，这个然后再出一个这个公告啊，那为什么不发呢？现在这公司啊有很多这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业绩大幅下滑呀，还有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被法院冻结呀。啊，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变更的风险呀，再加上呢，还有一些债务要还钱啊，这个压力比较大呀，等等，所以说人干脆就不分了 。对， 你怎么看这事？ 这个事情吧，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要说从表象来看，其实他的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可以说是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首先 要很好理解，股民理解不了你没买这股票你能理解， 咱们从表面上来说啊，公司这个决定其实是为了让公司持续性发展，就是能后续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就是保护性动作 啊，别黄了， 对吧？这是很好，因为你刚刚已经说了，什么股份要被冻结了，对不对？冻结之后还有好多质押，还有好多债，所以我是优先要去还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分红。但是说对于股民来说，其实一是反映了就是你肯定说你出了什么事儿，股民会有猜忌。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有一种说股民的心情很不开心嘛，就是说跟您刚刚说的似的，煮熟鸭子飞了。那这个来说，从他对于心态来说，可能股民心情就肯定就崩了。那对于他来说，你怎么说呢？就是 肯定是没做得太好，那所以说两方面去看到底是如何情况，咱们得看它后面的一个走势和它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才去进行了一个叫公告的一个变更， 嗯， 还去挖一下的，这是啊， 嗯，好，其实资本市场也是瞬息万变哈、啊， 没错， 商战呢也是无处不在的， 嗯， 也许，公司觉得还行，发布这个预增也好，或者是发布一些分红的预案也好， 没错， 转眼啊、这行情就变了，市场环境就变了， 没错，其实我们还就这些引发了一个，就是我们想和大家去聊一下，就是炒作一个逻辑，其实大家还记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就公司一发预案股价就是会有一波炒作，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的提醒大家去进行一个预防的这么 一个点 吧，对，一定要记住。而且这家公司咱们不好说，但是说咱们以点带面，其实有很多公司其实它都是以这个事情来去做一波股价的一个拉升的一个就是噱头，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啊，大家看到这个事情其实也希望大家多注意一些，因为我也去观察了一下吧，有可能你说今天出来了一下拉升，转天就套了，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多的，所以这个点咱们也是发散出来，也是给大家想做一个小的提示吧。 嗯嗯，好，节目快结束了啊，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哪些行业这个股息率比较高。 嗯嗯 啊，建新你说的那些 行业分 红比较多的， 其实咱们看的股，其实咱们多怎么说呢？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行业，其实这个已经要跑掉，因为他们是为了行业高速发展 的。 对，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以相对稳定的一些行业，什么咱们说的啊，什么大蓝筹，什么银行啊，对不对？这些其实还是稍微稳健点的。我们看从平均来看，其实这些还是我们应该说，您是去，比如说想靠股息率作为一个固定收益理财的这么一个方向来说吧，你们去走，从银行那边走， 嗯、银行 啊， 还 有这 个， 从我记得还有白酒那块行业，应该是白酒挺高的吧， 嗯， 这一块，所以说看两方面，就是您讲这个东西，我因为也得拉数据去看这个东西，咱们从去，我记得是从哪儿是能东方财富那边吧，应该是能看到的，所以说行业其实很好算，大家你去拉数据都能看见， 嗯， 是这么一个方向，但是给大家去提示的其实就是银行。这一块如果您觉得啊，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接受的这么一个行业吧。但是和大家去说的，我记得是和哪个朋友去聊，去 这个朋友不重要，聊什么很重要。 对对对，就是我们去，如果说您去投来说，想去按股息率来投，香港人一般就去投汇丰， 嗯， 国人就去投茅台。这是我记得的最，他们得出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结论 啊，就是中国香港的股民是吧、喜欢买汇丰是吧？ 对对对，他们都是按养老金去投的。 内地的啊、股民喜欢买茅台 、对。 好，我们都是中国人。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啊，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晚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疑惑。